在光明星节之际，巴西先军政治研究中心网站登载了为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先军革命路线是我们时代的伟大革命路线，是我国革命百战百胜的旗帜》。网站还登载了金正日同志太阳像。